对无解的无助，那些要背负的辛苦，失去你的痛楚。为何再演了酒醉，你可清楚？就算你不曾说出，我也

像又过了一夜，思念的余温并没有解决。我又忽然想过了一夜，情感的东西是否需要感觉？也许我不知道， 一些或者中间。